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今生今世被如善待过，爱护过，于念已足。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我被爱，他说真实的悲哀吗？ 滴滴点点滴滴，似幻似真。 一起走进文学大世界，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啊！咁唔知听紧遇见文学嘅听众会唔会都好期待逢星期日晚嘅呢一个约会呢？我自己就相当期待嘅。 系啊，我都希望大家会有少少咁嘅习惯啦，逢星期日都听下我哋嘅节目啦，咁就有一种相约星期日咁样嘅感觉。无论你系第几次听遇见文学啦，我哋今日要同你介绍嘅书咧就叫做《相约星期二》。咁呢本书都有一段时间啦，九十年代初嘅时候。出版啦， 如果台湾版咧就叫做《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啊， 系啦，我自己就觉得《相约星期二》比较容易记啲啦， 绝对同意， 系啦，英文嘅书名咧就叫《Tuesdays with Maury》，同阿 Maury 老师咧每个星期二见面，究竟呢个乜嘢课嚟嘅咧？点解逢星期二连续十四个礼拜要去上堂咧？讲起呢个十四个礼拜啦，即系好似台湾书嗰个中译名啦，大家唔知道会唔会谂起你嘅大学生活的时光呢？ 因为个有读过大学的， 或者联想一个课程啦。咁一个学期呢大概就是14周。有时候我哋啲课程都系咁上下啦。14周可以学好多嘢嘅，学一种语言嘅基础啊，或者系对某一个课题啊，咁都有认识。咁但系呢一位嘅作者啦，叫做米奇阿尔博姆 Michelle Album 呢，佢就好特别呢个课程呢，佢就去揾返以前自己嘅一个老师上咗人生嘅一课，咁而且呢一课呢亦都系佢老师最后嘅一课，咁因为佢老师呢已经患上呢个肌肉萎缩脊椎硬化嘅病，即系简称 ALS 啦。呢位 Maury 老师呢生命已经唔系剩返好多嘅时间，呢位以前嘅学生呢突然间嚟探佢啦，咁好开心之余呢同佢定期咁样见面，见咗14周。咁呢一个嘅课程呢，其实喺呢本相约星期二里面嘅序言呢都讲得几好嘅。佢呢个唔可以叫序言啦，或者叫第一章啦。咁就有一个叫课程说明嘅东西。咁有时我哋教书啊都有课程大纲咁啦，一般都好闷嘅，或者啲同学都唔系想睇得太仔细，究竟个课程系要讲啲乜嘢？咁但系咧，佢呢一个课程大纲咧就写得好特别啦。因为咧，正如我头先所讲，呢个课程咧唔系喺一间学校，唔系一个课室嗰度进行，学生咧只系得佢一个。咁而呢个课程嘅终结咧，亦都系佢老师生命嘅终结。咁或者我哋而家先嚟听一听呢一段节选住《相约星期二》嘅课程说明啊。 课程说明：我老师一生所教的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上课一次，地点在老师家的书房窗边，窗外可看见一小株芙蓉，粉红色的叶子落地纷纷。每星期二上课，早餐后开始，课程可以称做生命的意义。老师用他的人生经验来教。这门课没有评分，但每星期会有考试，你要回答一些问题并提出疑问。你有时也得做些事，像是把老教授枕着的头换个舒服的姿势，或是把眼镜架到他鼻梁上，吻他额头道别，可以让你得到额外学分。这门课不需要课本，但涵盖了很多课目，包括爱、工作、社区、家庭、年老、宽恕以及最后的死亡。最后一堂课很短，只有几句话。没有毕业典礼，只有一场葬礼。没有期中考，但要写篇不短的报告，讨论你所学到的事。我的报告就是这本书。我老师一生最后一门课只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就是我。 刚刚听过有米奇艾尔邦的作品《 生日星期二的一个选段。我相信这个课程说明呢会是我们看过的课程说明当中最有趣的一篇。 是啊，因为这个课程呢就是在他的一个很老的教授的家里进行，每个礼拜一次，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大红花，讲的内容呢就是人生的意义，讲的教材呢就是人生的经验。这个课程也都不会有任何的等 低 评分啦，你所要做的嘢呢佢讲到就係有时有一啲 身 体的接触要做的，但是呢主要都是这个生命的交流，没有任何的课本，而且也都涵盖很多课题，包括了爱、工作、社区、家庭、年老、宽恕，以及呢最后也都是最短促的一课，关于死亡的。最特别的就是没有毕业礼，只有呢一场葬礼就作为毕业礼。而更加重要的呢就是说这个课堂里面最后的功课呢就是各位读者你们现在看的这本书了。那这本呢就是 Michelle Album 这位作者很著名也都是很受欢迎的一本畅销书了。英文呢就叫做 Tuesdays with Maury 啦。那而这个课程呢就讲了14个星期之后最后一堂是葬礼啦。那而老师走了之后呢，这一位作者也都是他的学生呢就将这些笔记呢整理成书出版。那而一出版呢就在美国的确呢引来很大的回响，连续44个礼拜呢成为这个美国图书的畅销排行榜的第一名，亦都有好多嘅译本啦， 销量已经超过1000万册啦。 系啊，真系好难想象，好自然啦，亦都有电影版本啦，吓，亦都有舞台剧嘅版本啦，吓。我知秋婷你都好似睇过我哋香港嘅版本嘅呢个《相约星期二》嘅舞台剧。 系啊，香港版本有中英剧团带嚟嘅《相约星期二》啦，咁啊有啊钟景辉博士做啊 Maury 添。 系啊，呢、這个真系我觉得好切合呢一个人嘅一个选角啊。 系啊，我记得我睇嘅时候咧，真系咧。喊到咧，对眼肿晒，我啲同行嘅朋友以为我发生咩事啊！ 你真係好感情丰富。 我今次再睇呢一本咧，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亦都叫做相约星期二啦，可以。我都系咧，去到最尾我都失手，忍唔住要再喊。 所以你咁讲，我唔知我应唔应该反省啊！我真系，即系我亦都冇谂过会睇佢嘅电影版或者舞台剧啦。咁啊，起码我睇呢本书嘅时候咧，我觉得 Maury 同呢一个作者所分享嘅啲人生经验咧，系好多值得我哋反思嘅地方。但系咧，就唔知我个人系咪太无情啦？ 唔系， 就未有流泪呢个感觉啦。但系的确亦都好想得闲都揾我啲老师倾偈。虽然我嘅老师都好健康啦，咁咧就，但系咧，我都希望。可以有一个长啲嘅时间啦，或者系希望自己唔好成日话忙啦，即系抽啲时间咧去揾翻以前嘅老师倾偈咯。 嗯，呢本书嘅目录咧，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因为咧睇呢个目录嘅时间咧，都会见到咧，其实咧作者嘅用心，佢系将呢一个14堂课嘅过程咧，夹杂埋一啲佢嘅回忆片段，系以一种插叙嘅方式嚟去辅助佢嘅说明嘅。 咁呢啲嘅插叙啦，咁亦都好配合呢本书嘅设计啦，因为佢就好似俾你再重新经历一个14周嘅课程。呢、这个嘅学生吓毕咗业之后十几年先再搵返老师去倾人生嘅问题。咁佢又不禁係去回望返自己真係上阿 Maury 嘅社会学嘅堂嘅时候呢有啲乜嘢嘅感想。咁然之后呢互相去对照。咁我觉得呢个设计呢亦都係好有意思嘅。话明系一个课堂啦，咁佢梗係有个课程大纲啦，好多嘅课题。咁而呢啲课题呢亦都成为咗好多人觉得好似一啲格言咁啊，就係、是、呢俾我哋咧再去谂翻自己嘅人生嘅价值喺边度？咁我谂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课题咧，当然就系关于生死啦。成本书嘅起源咧，就系作者咧有一晚咧就喺度转换紧呢啲电视频道嘅时候咧，就睇到自己以前嘅老师 Maury 咧就接受访问，咁同埋知道咧佢患咗呢个肌肉萎缩症吓，突然间谂起就要去探访佢咁样啦。咁当时嘅呢个作者咧就系一个都颇为知名嘅记者嚟嘅，咁专系采访一啲体育界嘅名人嘅一啲花边新闻啊，或者大新闻啊，生活都唔错，但系咧就有少少已经迷失咗啦吓，就系话咧都唔知自己为名为利，但系最终系点样先会得到快乐咧，系唔系好清楚。去揾佢呢个老师嘅时候咧。第一日去到嘅时候就发生咗件事，佢觉得呢、这个即係已经去到生命最后阶段嘅老师，本来自己去揾佢呢应该係最重要嘅一件事。咁点知呢架车停咗喺佢屋企门口嘅时候呢，佢同佢自己嗰个节目监制傾緊电话， 未傾完嚇，咁點知咧嗰個老師咧已經好眼利嘅，就見到佢已經到咗，就好熱情咁同佢揮手。佢話呢個時候咧，本來我應該掟低個電話咧，即刻出去同佢擁抱，但係咧我結果做咗嘅就係坐低啲，然之後咧扮喺度抄緊嘢咧，咁就同呢一個同事咧講埋個電話先。佢呢一個開頭其實說明咗，有時我哋想改變或者我哋踏出一步，希望去付出一啲愛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唔係好習慣嘅，即係開始嘅時候我哋仲未知乜嘢是最重要。咁但係始终啦，佢老师亦都知道自己去到生命嘅最后阶段啦。咁就同佢分享咗好多睇法嘅时候，有一点係书里面反复咁样提起嘅，就係话一个人呢要知道点样去面对死亡呢，你先知道点样去面对人生或者我哋嘅生命。呢、这个讲法呢同我哋如果从中国文化去讲啦、即係孔子所谓嘅未知生焉知死呢，表面上听嚟系相反嘅。即係中国文化里面就系觉得你连自己嘅人生你都未能够好好实践嘅话呢，你去諗嗰啲怪力乱神啊死亡啦冇乜意义嘅。但係呢我觉得佢哋亦都有一啲共通嘅地方嘅。其实 Mori 都系咁嘅意思，就系、佢觉得我哋应该明白同埋接受，有一日我哋其实每个人都会有死亡嘅一日嘅。我哋接受咗呢一个事实咧，先至会翻嚟知道自己嘅生命咧点样先至可以活得冇遗憾啦，或者系最圆满咁样。咁我谂翻都系嘅，即系有时我哋对于死亡呢个话题，尤其是自己噶啦，都觉得非常之遥远嘅。咁、但系正正系佢遥远咧，你就以为自己嘅时间系无限嘅，即系可以做任何嘅浪费时间嘅嘢。但是有时我们对于好像在很远的地方的终结呢，有一个清晰一点和冷静一点的接受或者了解的话呢，现在眼前的一刻呢都会有帮助，会变得更加丰盛咯。咁他就讲了这个是全书里面第一个关于生死的最大的课题。 其实呢本书咧，啱啱我哋讲过话佢咁大卖啦，全世界都咁受欢迎啦，亦都电影啊，同埋佢嘅舞台作品都非常之受欢迎。我相信系绝大部分嘅原因系因为佢带出嘅信息系令好多人都得到启发之外，亦都系因为佢系一个真人真事。 系啊，因为呢一位 Mori 先生啦，佢真系一位社会学家啦，咁同埋社会学嘅老师啦，咁所以佢讲嘅，我觉得会有一啲嘅说服力嘅，就系话佢起码就系一个真系经历过咁多年嘅人生啦，咁同埋对于呢啲问题有咁嘅思考嘅人。其次呢，我亦都喜欢呢本书里面讲到一啲课堂嘅经验啦，譬如话佢有一课係讲关于人嘅信任，我哋可以听一个长者讲好多信任嘅意义啊。咁但係佢就从佢以前上堂嘅时候玩一个信任游戏啦，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就係、一班人其中一个人要完全放松自己跌落去地上，咁然之后后面嘅人呢接住佢，咁佢要完全信赖呢十个人会接住自己。咁但人有时都会諗下，咁多人会有一个突然间松手呢，或者好衰咁唔接实我呢，咁就唔係好多同学可以做到完全去信任。咁佢除咗一个女同学，当时呢个女同学呢佢点解做到呢，原来呢佢就合埋咗对眼嘅。佢就带出呢，其实信任呢就係你首先要合埋双眼，唔好俾周围嘅环境呢影响你。更加重要嘅呢就係话你要希望人哋信你呢，首先要系你自己去相信人。相信就系一种相互嘅关系啦。咁同埋呢就点解要合埋眼呢， Mori 就话因为呢我哋好多时呢都唔系能够相信我哋睇到嘅嘢㗎。睇到嘅嘢有时好似话啊我眼就系证据咁会睇到就要相信。但其实呢我哋感受到嘅嘢呢反而系更加重要下。我哋要凭自己嘅感觉去相信多过呢眼睇到嗰十个人究竟会唔会隻手接住我自己呢。 咁但我諗放诸喺唔同嘅社会氛围又唔同喎。如果譬如可能喺啲电话骗案盛行嘅一啲地方，我哋真係冇辦法去眯埋对眼盲目地去相信任何人㗎。 係啊，咁但係我諗 Mori 嘅智慧就係话有时我哋嘅直觉呢都要相信一下。即係如果我哋每样嘢都要好理性嘅分析，即係去计算所有嘅机会率，然后我哋先决定信唔信呢，咁嗰个就已经唔系信嚟㗎啦。咁所以呢有时就係话一啲直觉性嘅感受啦，先至可以令到一个人呢係完全会完成到佢喺课堂上嗰个所谓 trust for， 即係话一个信任嘅游戏啦。咁我諗都系嘅，即係相信呢件事好难会做到成日都赤子之心乜嘢都相信啦。咁有时我哋都要俾啲空间自己呢，就有一个直 觉嘅思考啦，就唔系样样嘢咧都靠理性分析咧先得到个结果。咁讲到理性分析咧，又喺呢本书里边有一句成日出现嘅句子啦，就系话爱咧系唯一嘅理性嘅行为。呢句句子好得意嘅，系 Love is the only rational act。我哋成日都觉得爱咧系冇咩理性嘅，或者系咧爱系好感性嘅一件事，所谓感情用事啦。咁但系咧呢个 Mori 咧就系同呢个 Mish 第一次嘅相约星期二嘅时候咧，提到人生里面最重要嘅嘢系乜嘢咧？咁佢认为爱系好重要啦。咁而且咧爱唔系净系譬如话施予俾人哋，或者系净系希望人哋去爱自己，而系两样都咁重要，就是我哋要学会点样去俾出呢个爱啦，咁亦都要接受爱，即系让爱嚟到我哋自己生命里边。咁所以就会觉得 Mori 吓成日都会提到将爱啦，同埋表达感情咧，摆喺人生里边好重要嘅位置嚟嘅。而且咧，佢就再同呢一个学生分享咗咧，其实佢细个嘅时候咧，因为妈妈好早离开啊，佢唔系好多机会咧可以感受到爱，直至佢爸爸娶咗一个后母啦，逐言之后咧，佢嘅生命咧先至会感受到一啲爱。咁我觉得呢点咧系几有趣嘅，即系同一般我哋嘅一啲好流俗嘅睇法唔同啦，就话啲后母通常好衰嘅，自己嘅妈妈系永远最好啦。但 Mori 就冇呢一种咁滥情嘅讲法，佢反而咧就系话妈妈喺佢太细就已经离开啦，咁所以咧佢好感激呢一个后来出现嘅后母咧，俾佢知道乜嘢叫做爱。咁所以就提出呢句吓，爱系唯一嘅理性嘅行为啦。咁同埋觉得人投资乜嘢都可能有错，但如果你将爱投资在人的身上，这个是永远不会错的事。 咁另外我觉得呢，佢入面有谈论到婚姻啊，或者对生儿育女嘅睇法呢， Mori 佢有自己嘅一套睇法啦，係同我哋现世代嘅人呢係有好大嘅落差㗎。而家我哋会听到好多嘅声音，就係觉得其实同居都可以啦，如果你唔係因为要生小朋友都唔需要结婚嘅。咁但係对于 Mori 嚟讲呢，其实婚姻呢係两个人嘅一种升华嘅关系嚟㗎喎。 係呀，咁呢个就同佢觉得家庭嘅重要亦都好有关系啦，即係婚姻就係家庭嘅基础啦。所以佢亦都提到就係话，如果我哋最后唔会得到由家庭带俾我哋嘅支持啦、关怀啦，或者係爱呢，其实我哋拥有几多嘢呢，都唔係真係拥有好多嘢嘅啫。所以爱係最重要嘅。咁听落嚟可能大家觉得可以飲水饱咩，爱就够咩咁。咁但有时我又真係諗返听到一啲朋友嘅经验啊，或者係自己遇到嘅经验都好啦。即係当你遇到一啲困难嘅时候，或者係好多实际嘅面对嘅唔足够啊，唔够钱，或者係唔够地方住咁样。其实真係嗰啲空间或者钱重要啲啊，还是係你有屋里面的人，你的妈妈或者是你的亲人支持你重要一点。很多时候那些帮助不是用你实际上有多少金钱上的帮助，或者是可以怎样令你很舒服的生活是可以衡量得到。所以我们有时数算一下自己有的多少东西，都不要数漏了其实你有家人的爱或者支持，这个已经是一笔很大的财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数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就会即系好似呢本书嘅主角咁样啦，就系觉得成日都好唔足够嘅。佢追极自己希望得到更大嘅成就啊，或者系更大嘅人工啊，咁样呢啲好似永远都接触唔到一个最后嘅满足嘅地步嘅。咁但系 Mori 就话，我哋应该睇下我哋得到家庭嘅支持有几多咯。 我想我哋呢一代人成日都会跌入呢个圈套，就係、是、经常地唔满足囉，即係唔满足于自己嘅现状，自己而家拥有嘅嘢。咁所以呢本书呢的确呢俾到我哋好多反思嘅地方。剛才有提过就係 Mori 对于生儿育女有自己嘅睇法啦。咁佢就话呢，其实冇任何一种嘅人际关系呢可以取代到父母同仔女之间嗰种关系。咁所以都一巴巴咁样刮落嚟我啲呢啲咧，谂住即系唔生小朋友嘅呢一啲人身上， 我谂又唔需要嘅。第一就系、是、即系我谂佢嗰个系一个广义啲嘅爱啦，即系所谓家庭嘅爱啦。咁当然即系父母嘅爱，佢觉得好重要，无可取代。咁但系就算唔决定有下一代嘅人，其实每个人都有上一代嘅，即系你同父母之间已经系一个亲子之间无可取代嘅关系。我谂我哋每个人都已经体验到噶啦，所以我又唔觉得佢系好硬。 性地觉得每个人都要有细路仔。佢反而咧就系讲紧我哋应该创造自己嘅文化吓。呢、本书里边成日讲呢件事，初初听起嚟有啲怪嘅，即系点样自己创造嘅文化咧？咁但系佢意思就系话，我哋唔好俾社会上嘅一啲文化影响得太多，包括即系好多人话俾你听应该做啲乜嘢啦，譬如人应该结婚、应该生仔咁样吓。咁呢个都系 嫁个有车有楼嘅有钱嘅老公 啦。好多嘅呢啲嘅指标，每日咧就系我哋不知不觉间都会吸收到或者系听到，俾人影响到嘅。咁但系呢啲文化咧 ，Mori 就话咧，其实大部分咧都唔令到我哋开心嘅，或者讲清楚啲就系唔令到我哋对自己好满意嘅吓，即系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好似做得唔够啊，或者唔够人哋咁好啊。相反咧，我哋唔应该对自己咁多挑剔，反而咧就系应该坚强起嚟，就系讲出。如果呢个文化系唔啱嘅话咧，我哋就唔好信佢咯，就系唔一定要跟从佢去行。所以咧，阿 Mori 喺小说里边咧就讲到，佢觉得呢啲传媒啊或者好多媒体咧，成日都会宣扬一种贪心啦，吓，即系大家希望要得到更多啦，更多投资嘅回报啊，吓，或者系食得更好、着得更好等等啦，或者系会宣扬暴力啦，或者系渲染好多有暴力成分嘅或者好煽情嘅新闻啦。咁都系令我哋咧对生活越嚟越少嘅呢种满足。佢就话佢自己就好少睇电视啦，咁、反而咧就会好多时间就系佢最中意嘅散步啦、跳舞啦，咁同埋咧睇书啦，咁同埋就系喺自己嘅伦理关系啊里边咧，同好多嘅旧同事啊保持联系啊，呢啲嘅活动咧，佢觉得先至令佢去享受到所有嘅大自然啊，或者佢讲嘅食物啦，佢都好中意食嘢嘅 Mori 吓，所以人嘅行为咧，佢觉得呢啲先至系真系应该投资落去嘅。如果我哋能够可以成功咁样抗拒呢啲流行文化，而做一个自己拥有嘅文化嘅话咧，生命就会比较可能咧活得冇遗憾啦。咁甚至乎咧系对于老化咧都唔会有恐惧。咁、我谂 Mori 佢自己系实践到呢一样嘢啦，咁亦都将呢个经验咧同佢嘅学生或者同佢学生而家所有嘅读者去分享咯。 我亦都好鍾意呢 ,Mori 佢提到即係时间嘅运用或者生活嘅重心应该系啲乜嘢。我哋唔应该即係喺度忙啲忙碌，即係喺度追逐潮流，但係就忽略咗同人之间嘅关系，同埋呢好多时候我哋做緊当下嘅呢一样嘢嘅时候呢，就分心去諗咗今晚嘅嘢啊、听日嘅嘢啊、后日嘅嘢，而唔专注喺当下我同黄念恩倾緊偈嘅时候嘅呢个当下。 我諗你都好难唔专注嘅，而家就即係我哋开緊咪嘅话就难啲，咁但系咧，我都有反省，即系话我谂翻对上一次我同人讲紧嘢，但系其实我谂紧第二样嘢嘅嘢咧，都冇几耐之前就 好似同我讲电话嘅时候， 唔系我同我妈咪讲紧嘢，即系话我点都有少少咧，其实我已经听紧佢讲，但系我已经谂紧之后下一句或者系再做其他嘢咁样。其实我哋真系望住一个人讲嘢吓，而家已经越嚟越少啦，即系好多都系电信工具帮我哋做噶啦。但系如果当个人坐喺我哋面前，或者我啱啱同我妈咪，佢坐喺我隔篱，我揸紧车嘅时候，嗰一刻其实好珍贵嘅。当然我揸紧车，我要专心揸车啦。但系我哋都好多时习惯咗，即系因为我哋上网嘅时候，即系可能睇到呢个 screen， 但系有啲嘢弹出嚟啊咁样。咁我哋都系同人讲嘢嘅时候咧，其实百分百专注喺佢讲嘅嗰句说话嗰度咧，已经唔系太多呢一种经验咯。即系好似 Mori 喺本书里边就话，我而家同你讲紧嘢，但系你系咪？真系谂紧我讲嘅嘢，话你系咪真系望住我咧？其实嗰个学生都唔系成日可以做到咯。呢、这个我都觉得唔好游魂咁样去生活啦。即系呢个除咗讲精神之外咧，其实唔系讲话你琴晚瞓得够唔够嗰种游魂吓，而系你嘅专注于你眼前嘅同所有人之间嘅关系啊、交往啊、讲嘅每一句说话咧，系一个唔系几容易嘅修炼嚟嘅。但系呢本书亦都提醒咗我哋系应该努力嘅方向咯。 完全同我哋而家嘅流行文化。即是要 multitasking 咧，系有好大嘅冲突啊！咁其实喺呢本书入边咧，有唔少人都有讲话，佢都用咗好多嘅象征，譬如可能系 Mori 佢窗外边嘅棵树啦，佢入边成日提到 Mori 佢嗰一盆芙蓉花， 系系呢个有少少似我哋之前讲欧亨利嘅小说吓，最后啲一片叶子吓，我觉得嗰个象征都有啲似啊，即系话人喺大自然花开花落之间，其实都会想象到自己嘅生命其实都有咁样嘅一个循环咯。 那个象征都几明显的，我想读者都感受到，就是说在花的生命里面，植物的生命呢是想到自己的生命的一种终结或者象征。但是亦都带出了这本书最后一个都几重要的讯息啦，它开始是讲生死，最后其实都是归返于生死。那它怎样去面对生死呢，我就觉得 Mori 好犀利的，那种的幽默感啦被这个作者去描述到出来。譬如有一次他们讲到关于火葬的安排，其实 Mori 当时已经知道他大概在两个礼拜内会不在这个世界的了，咁亦都要安排火葬的事啦。你估 Mori 讲了一句什么呢就是希望你们呢不要 overcooked， 即是烤得太熟 啊。是啦，不要煮过浓。其实有几多人可以讲到这句说话呢，即是说有一日自己会化为灰烬的时候会很幽默地跟你身边的人讲不要煮得太浓啊。即除了一种幽默的态度之外，它不是纯粹的一种语言的技术去幽默，而是它真的有一种的扩达啦。咁呢一个扩达点样嚟呢，就係佢明白咗一个讯息啦，就係、是、呢本书里面讲嘅死亡係只能够终结生命，但係呢唔能够终结我哋嘅关系。讲緊嘅就係死亡可以令人会见唔到啦，或者係呢个生命始终真係有终结嘅一日啦。但係呢个生命佢所留低令其他人记得嘅嘢啦，或者係曾经令人感受过嘅爱啦，是不会咁容易消失的。 即是活在其他人的记忆里面。 是啦，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怎样活在其他人的心中。所以我们死亡但是呢就不会永远地离开的，只要呢我们是活在其他人的心中啦。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后啦，这个作者去到 Mori 的丧礼的时候呢，他亦都很平静地在内心里面呢跟他有一个非常之舒服宁静的一个对话。那这个对话就正正就是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说 Mori 虽然已经死了，生命完结了，但他们这段的私生关系呢是没有完结的。在丧礼里面呢他依然可以呢跟他对话啦，表达他对他的爱啦、关心啦，还有感谢他在这段关系里面呢给到他的所有的用心。 嗯，在这本《相约星期二》里面呢作者呢都用了很多的新闻呢插叙的。譬如可能他自己工作的间报社的劳资纠纷啦，或者是一些好大嘅新聞，而呢啲好大嘅新聞咧，都係同啲仇恨啊、凶殺案有關 嘅。係啊，當時即係美國傳媒最常講嘅就係呢個 O.J. Simpson 嘅殺妻案啦， 辛普森啊， 係啦，呢個案件當然就好多煽情嘅元素啦，咁亦都係傳媒每日好似24小時就係喺度跟進緊個案情。但係 Mori 啦，同埋呢個作者咧，都係用咗呢個外在嘅傳媒嘅環境同埋個文化咧，去對照佢哋在这个相约星期二的交谈之中所讲的自己心目中真正想创造的文化，还有我们自己觉得重要的事。电视机或者传媒成日播的一段新闻你会觉得很重要，那一排你会成日追看这个最新发展。但是我们再想深一层，这件事这个凶杀案究竟跟我们自己有什么关系，有什么重要性呢，很多人都不是很清晰的。所以他将传媒的环境或者是作者自己做一个成日要追访这些著名体育明星的花边新闻的记者呢，都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我们成日见到成日接触到成日以为自己很关心的事，未必是真的我们应该关心的事。 嗯，那当然这一本《相约星期二》很受欢迎啦，但是都有少部分的人都会有一些的评论啦，就是说这个故事呢可能相对没什么冲击性，个张力不是很够，也都没什么矛盾，也都会说到即是作者由开头至到结尾个转变好像是这么大，亦都大又不觉得有什么这么冲击性的事发生了呢。 这个我都同意的，尤其是我们看惯一些很高潮起伏的故事的话呢，相约星期二由头到尾这位 Mori 教授呢都是看透一切的了，而且他非常之睿智，好像一个智慧老人样呢，将自己的人生所有的经验讲晒给我们听，就的确会平板一点的。而那个作者亦都正如你刚才所说，为什么一想回要找自己的教授的时候呢，就整个人脱胎换骨呢，可以即刻人生有些顿悟，完全变晒洗心革面呢，我想这个都合理的一个批评来的。 但是有时候我又会反过来想，真正令我们有体会的或者是令我们真正反省的说话呢，可能不是要很戏剧化这样我们才会接收到的。而且如果是一个有反思的人生呢，我都宁愿它是一个平静的方式去给我们知道啦。所以如果大家很怀念一个上课的过程，或者是有一个人对着你娓娓道来他一生真实的经验或者一些智慧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十四堂课是很适合大家去看的咯。 看完这本双约星期二，上完这十四堂课之后学到很多东西。咁但系重点唔系学到好多嘢，而系要实践出嚟 嘅。系呢个真系好难啊！我哋一路睇嘅时候，我同秋婷都话吓，即系关于宽恕啊，关于爱啊，都有好多种。仲有我哋会面对好多唔同嘅情景啦，唔同嘅人啦。所以同所有嘅课堂都一样，即系话我哋有好多个十四个星期会学好多唔同嘅课题。但系点样系落入到我哋嘅生命里边啦、人生之中咧，那个先系最重要咯。 我哋睇完呢本书之后咧，有好多嘅得着，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啊！今晚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八点半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